欢迎来到 Annual.FM， 今天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啊，邀请的文婷啊，她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相对来讲不是很熟了，说老实话，但是我们在微信上面其实也加了很长时间的好友，而且她写的那些东西，她做的一些设计我还一直都还是挺关注的，比如说她以前写过一个 Underline.js， 这个东西对我印象还是挺大的，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稍后再聊，先让那个文婷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文婷。我的背景呢是原来在 Adobe Fonts 做设计师，后来加入了 Adobe XD。 那最近一年呢，我辞职全职创业，在做一个设计工具，为创业者设计品牌logo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工具。另外呢，我也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在 SVA 的研究生院教 Crafting Interaction 这门课程。这大概就是我的自我介绍了。 挺巧的，因为我跟文婷好像我们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之前就约好了，对吧？然后也没想到这个约完之后突然爆出了 Adobe 收购 Figma 这样的大新闻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嗯， 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还蛮大的，我们可以深入聊聊。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蛮巧的，我有写一个每周周更的一个周报吧，就是写写我创业的历程，大概就是给我就是关注我创业的人写的，我的订阅者其实是很少的。我最近写这篇文章，然后本来很想发到那个 Hacker News 上，结果 Hacker News 的新账号不让我发，结果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没想到有一天半夜就被别人给发上去，然后还上了首页，瞬间有了单日有几万个访问者。 你前面也提到说你在 Adobe 其实也工作了不止一个团队，然后也待了一些时间嘛，那能告诉我们就是你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加入 Adobe 然后去做这些设计工具的吗？ 这个事情是不是还蛮机缘巧合的，刚好跟你刚才说的那个项目有关。 哦，这么巧的吗？ 对，刚才说你说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我的一个项目，应该是 我最开始做这种 open source 开源项目的一个开端吧。 哦， 是这个项目让我有了一点信心，然后尝到了甜头。甜头就是找到了两份工作。 一脚找两份工作。 一招招两份工作，对。我原来的那家公司是也很酷，我非常喜欢原来那个团队。我在Viacom， 大家就不太熟悉这个公司了，它是一家电视台媒体公司。我工作的那个团队叫 Comedy Central， 里面有哪些电视节目呢？就是 South Park。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分支是 Nickelodeon， 像什么那种叫什么 SpongeBob 啊这种。我在那个团队工作，然后当时业余时间我做了 Underline.js 之后，我就去找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我公开演讲，让我 present 这个项目。我就找到了一个纽约这边的 meetup， 然后我就去那个 meetup 去展示了，他们有一个 hack of the month， 我就去了，给了我五分钟，我就展示了一下这个东西，当时反响很好。然后那个 meetup 结束之后，他会给你帮你 set up 一个，就是有一个小 booth 吧，然后我就站在那儿，就是跟大家对我的项目感兴趣的人聊天。聊天的时候聊到就是一个 side hustle， 有一个创业小团队，他想让我帮他做设计，我就去了。这个属于不是主职工作啊，就是当时我还是在 OPT 阶段嘛。美国这边就是对于工作签证也控制得很严格的，如果你是 H1B 这种正式的工作签证，你就不可以给其他的雇主工作。但是当时我是刚刚毕业第一年之内的事情，第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我还属于学生签证的，就是让你随意工作的一个阶段。 了解。 我就又接了一个活，这是第一个活。然后后来回去了之后呢，又有一家公司联系我，就是 Adobe Typekit， 当时叫 Adobe Typekit， 他们联系我，然后想让我去他那边面试啊什么的。然后那个面试的流程也跟其他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是 HR 直接联系，我是他们的管理者直接联系我，大概就是让我去跟他们几个团队成员见了一下面，我都不知道是面试，我就跟他们去在纽约的各个地方约着见了见。然后有一天，那个 Adobe Typekit 的头头就突然说，我想约你见一下。然后我说，要不然就在我们公司的下面的星巴克见一下。我就去了，我以为又是就是 network 一下。他就说我想招你，你说你要多少钱，就开始聊薪资了。我当时好惊讶的。后来我回去想了想，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对字体很感兴趣嘛。他们也是看中，就是 Underline.js 是一个对字体很有热爱的人做出来的项目，所以他们觉得我对这个工作非常适合，也是在就是没有特别深入的进入一个很严谨的面试环节，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很神奇的一个经历。 给听众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Underline.js， Underline 就是那个下划线的 Underline 嘛，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用在网页上的这样的一个 JS 的一个库，然后它的作用非常的简单，但其实又比较复杂，因为这部分是不是应该让你来介绍比较好，我这个好像有点越俎代庖的感觉。 好的，其实 Underline.js 是一个特别老的项目，我对它的热情已经慢慢消退了，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背景吧，就是理解刚才那个故事的背景。我刚才说 Underline.js 其实它作用非常的小，它能够看出来是我对字体很热爱，但是本身这个库我都不指望有人真的去用这个库。当时的情况是大概2016年的时候，下划线是直接把一整条线直接渲染在任何字体的下面，那有些字下面是有 descender， 英文的专业术语叫 descender， 也就是 y j 这些在这个字体基线下面还有一部分，对不对？它会沉下去，这一部分叫 descender。 那如果你要画下划线的话，一般都会画在基线下面一点点，它都会直接穿过这个 y j 这些字体本身，它就对这个字体的本身的形状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那有一个更好的渲染方式是绕过它们，就是我碰到了你的下划线，我就给你空一点，我不直接穿过你，我给你留一点点的空间，让你展现自己本身的字形的魅力。我非常欣赏这种做法，但是呢，当时的所有的渲染，所有的浏览器都没有这么做。网上也流行一些 CSS 的小技巧，去用背景图片再加上另外一个东西叫 linear gradient 去渲染出这个下划线，再加上这个字本身，再加一些 outline 白色的 outline， 两个 trick 相加可以实现我刚才说的那种功能。我当时就觉得，那我可不可以试着去把它做成一个库，然后呢把它做得更精美一点，然后考虑到很多字体本身的一些属性，比如说它字的粗细大小，所以这个线的粗细，下划线粗细跟这个字体本身的设计还有一种呼应的关系。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非衬线字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文类似中文的黑体，它的线一般都是比较粗嘛，那下划线可以相应的配套是相应的粗细。如果是比较细的字体，也有可能是黑体的就是极细版，或者是衬线字体，它粗细有不均匀的现象，然后有些部分是很细的，那我就配合它比较细的部分。所以呢，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库吧。做这个库，我本身当时我说的目的是想把这些属性 propose 给 CSS 的那个 W3C， 让他们把它变成浏览器支持的通用的 CSS 标准，我是以这个出发点去做的。后来做出来之后觉得，这个好没用，应该没人会用，我又就是加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加了一些动画效果，我把每个下划线做成一个像一个吉他弦一样的，你可以用鼠标去拨动它，因为我是用 JavaScript 加 Canvas 渲染的嘛，我有很多的不是 CSS 的话，我有很多的自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可以加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那个每一个的下划线是可以互动的，可以用鼠标去轻轻的拨它，然后拨出来之后它就可以弹动，可以震动。后来我觉得那都做到这儿了，可以加点声音吧，然后我又加了一个加了一个音乐库，也不是音乐库，就是吉他弦的录音，然后有高低音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如果是比较短的弦那就是高音频的比如说高音 A 之类的，然后如果是比较长的话，我就是弹一个低音 C 啊之类的，这样子就可以波动，然后开始弹出一些类似音乐的噪音。 我虽然没有开视频啊，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眉飞色舞，所以你能想象到为什么当初 Adobe 团队会找他，对吧？这种设计师的巧心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是真的蛮有意思的。 有时候有的团队，包括我后续我去招人的时候，我就也是很在乎这样一点，就是你现在你的技巧在哪里是一件事情，这个是永远在改变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热爱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对这个事情很热爱，你的技巧你现在没有，或者是你非常刚刚入行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以很快的，我觉得设计是一件特别容易学的事情，只要有热爱你很快就可以学进来。 确实。哎，对了，那你前面也提到说你进了 Adobe 之后，除了 Adobe Fonts 就是 TypeKit 的这个叫什么？ 后生 也在 XD 团队待过嘛，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当时我已经在 Adobe TypeKit 待了5年了，我其实当时有点考虑辞职创业，但是呢又没有下100%的决心， 我就想说那要不然先换个团队去做一些别的项目。我当时我这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做设计工具的这个 UI 创新，这些跟自己相关或者跟自己不相关也可以，就是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我就想去 XE 团队，我就主动联系了我的 manager， 我就说我想换团队。我的 manager 对我很好，我在 Adobe 遇到的历任 manager 大多都是比较好的吧，除了其中一任对我的支持不是特别多，就是有点不爱管我，就是对我的提出的有些要求是 ignore 状态以外，其他人对我都是非常支持的。我就很开诚布公的，因为我处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不需要遮遮掩，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想换团队。他就联系了他的领导，当时是 director， 现在已经是 VP level 的领导，他下属管了非常多的团队，他就帮我组织了一个，就是你去跟每个团队都聊一聊，他就帮我 arrange 了，就是安排了很多的，有点像面试，但是也有一点就是初步阶段的接触。我就去接触了几个不同的团队，有 Photoshop 团队，然后还有当时我已经在 Adobe Illustrator iPad 这个团队，就是帮他们属于借调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做他们的字体部分。那我对那个项目也非感情很深，然后跟他们深入合作了一年多了，几乎算是他们团队的半个成员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加入他们的团队，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提出我有点想去 Adobe XD， XD 不归他管，但是他帮我就是联系了对方，然后也去接触了一下，后来我就觉得 XD 很好，去 XD 面试了，内部的 transfer 也是要面试的嘛，面试了之后还遇到了一些波折，但最后还是加入了 Adobe XD 团队。 哎，这么听起来我有点好奇啊，问一个提纲之外的问题。 嗯， 因为我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两年大家对 Adobe 的风评其实还是比较一般的啦，对吧？就从某些角度来讲啊，但是至少从我听下来你的经历来说，我是不是能够总结为，其实在 Adobe 内的工作环境其实还是不错的，对于不管是内部的员工来好，还是各个团队的开放程度来说，我听下来感觉好像还是挺不错的一家公司。就是这种公司文化整个情况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反正现在已经离职了，应该是可以说的是吧。 我对前雇主的评价还是蛮高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工作团队，我觉得他们的产品还有一些策略方面也许有点不尽如人，有很多的历史包袱，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作为员工在那边工作，我的体验是蛮好的，说实话。其实最近我刚刚提到我写那篇文章，有很多人回复，有很多争议，其中特别是其中我对主导这个收购 Figma 的这个人提出很多质疑，我跟他没有交集，他来的时候我走，所以去年我走的时候他才来，所以他作为一个最近加入这个公司的员、当然是非常的高层啊，就很快的去进行了这么大的收购案，我对他有很多质疑，其中一个质疑就是他最新一次加入 Adobe 时间比较短，我的文章里面本来我想说他是第二次加入 Adobe 才一年，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用英语说的，我当时构造了几个不同的句子构造，我就觉得说的特别的啰嗦，然后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我整个对他的一个描写的状态或者是我叙述的主要是在有一点攻击他的意思，攻击的主要点其实是另外一点，就是他在 Adobe 之前的那家公司叫 Greylock VC， 是一家 VC， 这家 VC 是 Figma 非常大的一个投资者，从 Figma A 轮 B 轮 C 轮 D 轮 E 轮全部都在投资，追投了五轮，除了种子轮他们还是种子轮就已经在接触了，可能种子轮没有投，但从 A 轮之后一直投到 E 轮，就是去年的最后一轮，我就对这个事情表示一定的抱有怀疑的态度啊！我觉得你原来是投资 Figma 的 VC， 然后最近你加入 Adobe 一年，你就去做这样200亿的收购，我就对他有一点质疑。然后后面很多人对我有质疑，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提他其实之前在 Adobe 工作了10年的事情，他这是第二次加入 Adobe， 我就回说其实我有想加，但我一觉得第一点我觉得有点把我的话说得很模糊了，好像我也在批评他这件事情，第二就是我特别怕别人误会我在批评他，就是作为就是二度回来的员工，因为有时候我们内部会把这种叫什么回形标，就是那个 boomerang， 就是投出去然后还会回来的那种那个武器 boomerang， 玩那个 原来在国外叫是这么叫的， 对，玩荒野之息的人知道，就是丢出去还能回来的那个武器。 我就特别怕我写出来之后，因为我总体对他持一种持有怀疑的一个态度，我怕别人又误解我其实还在攻击他作为一个 boomerang employee 回来，所以我就很小心的把这段删掉了，再引起很多别人的误解，就是你为什么你是没有做，有人认为我没有做足够的 research， 这个人的 linking 我都没有滚下去看他之前的工作经历，其实我是知道的，我只是选择没有提这一段，怕引起误会，然后还怕把我的这个整个的攻击点削弱了，我主要攻击点是那个 Greylock VC 的这一段经历，这一点我在有些回复上我也说了，其实我觉得 boomerang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很多员工愿意再度回来，说明你这个工作的环境的文化是很好的，或者好到足以让你回来，你对他没有什么痛苦的回忆，我当时走可能只是处于选择优劣啊，有更好的机会我走了、但是后面我还可以回来，说明你这个选择一直都是还属于比较有竞争力的，在我的所有的职业选择里。 确实很可惜啊，这个我台另一位主播不在，他如果来的话应该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他是一个 multiple 的这个 boomerang， 他好几家公司都 boomerang 过来。 嗯，那说明前面几家公司都还不错。 确实确实，不好意思，那个打岔了打岔了，你这边继续。 对，所以回到你原来的问题，我觉得 Adobe 的工作环境还有这个工作的文化都是我比较欣赏的。我创业之后我觉得有很多的沟通方式也是我在这家公司里面学到的，所以总体来说我对它评价是非常正面的。其实如果大家去看我写的那篇文章，我对这个收购案非常的不满意，就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但我总体的出发点是我认为 Adobe XD 这款产品足以让 Adobe 在 UX 这个领域做到一个 coverage， 做到一个覆盖，不需要花200亿之巨的资金去收购 Figma。Adobe XD 诚然是没有 Figma 好，但是差没有差到我们需要把这个项目做了7-8年的项目付之一炬，然后再从头再来花200亿再去买 Figma。我就最开始做 Adobe XD 的目的就是想要从内部去创建，不是想要去购买嘛？有两种方式，如果你一般来说所有的公司都面临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情况就是微软和 Slack 啊， 微软也需要做这款软件嘛，就是这个会议沟通啊，平时的这种沟通工作沟通的软件，他们有考虑购买 Slack， 最后决定内部自己去做了 Microsoft Teams， 现在的 Team 的你去看它的 growth， 它是真正的叫什么，他们说那个曲棍球感 growth 增长，它就是像一个 J 一样，字母 J 一样往上翘，超过了 Slack， 所以它就是个成功的案例。我们选择内部去做，而不是去并购或者收购它其他的 startup 公司来去完成这一个领域的覆盖。那 Adobe 最初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做内部做一个 XD， 跟外面的不管是当时是 Sketch 也好，或者 Figma 也好，去争这块天下。那现在过了7年之后，我觉得 Adobe XD 的成绩是不错的，没有到说需要放弃掉它然后去收购 Figma 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决定有很多我觉得有很多猫腻，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然后这个 Figma 的估值我觉得也高估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出发点可能不是出于纯粹的产品策略的角度去收购，我个人的持有怀疑的观点。 确实现在感觉不管是从 Figma那边的人的反应，以及他们以前过往的经历，然后再包括说各个一些财务分析啊什么的，总感觉基本上这个他们的这个价格的溢价不只是溢价了1-2倍，对吧？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对，我认为是4倍，但是这个观点我发了那篇文章之后也有很多人有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即使是按照他们的说辞也高估了差不多2倍左右。Adobe 因为非常迫切的想要去收购 Figma， 给了相当丰厚的溢价。 说到他的这个股票，哎，其实你在你的 newsletter 里面也提到了你当时那个损失惨重，但因为我后来倒也没有关注，就是他除了当日暴跌17%左右是吧，那后面那个股价有波动吗？ 后续还在阴跌，还在一直就是小小的跌，小小的跌，现在大概跌到20-30%左右。 哦，这么夸张的。 对，我当时我的周报上写的是20%嘛，按20%算 Adobe 丢掉了，就是跌掉了300亿的市值，收购价200亿， 光跌掉的部分就可以，对对，当然这个不能这么算，但是我们从数字上可以看到 Adobe 损失了很多，等于说买 Figma 这个操作行为它的实际的费用超过了200亿，不止，远远不止200亿。那未来还要面临可能要关停，很多人还在猜测 Adobe XT 怎么办，是不是要关停它。那 Adobe XT 今年来的投入的开发费用宣传费用其实也是一种沉没成本， 确实。嗯，不管是从使用的体验上来说还是性能上来说，其实现在 Web 应用跟这种系统本地的这种应用的差别，其实界限其实是越来越模糊嘛，对吧？ 嗯， 那对于 Adobe XD 它选择的方向可能还是跟 Adobe 其他的软件比较像，还是偏那种本地应用嘛。那像 Figma 这种一些新的应用，包括我们今天录播客用的这个 Riverside， 对吧，都是已经是完全基于 Web 来做的这种事情。那你觉得这方面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我觉得 Web 做 Web 工具应该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我前段时间有收到一个业界的，也是 Newsletter 周报，他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一句话对我冲击蛮大。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宣告，他宣告过去十年没有一家公司是靠做一个桌面软件起家发家的。 嗯， 我仔细想想，嗯，倒也能找到一些反例，比如说我觉得 Sketch 是，但是他是分析这个整个硅谷或者整个科技行业，那可能 Sketch 还没有入他的眼，因为毕竟 Sketch 虽然是一个很成功的产品，它在这个创业领域比如说融资啊，都是属于非常晚熟的一家公司。它最开始就三个员工，一直做到我们都已经在用它，它是三个员工，然后等我们都知道它已经在用它的一段时间之后，它才融资2000万，非常少的一个量级。 而且我记得好像从前到后反正曝光出来的数字好像也就这一轮吧，2000万，好像之后是不是没有在其他的这种投资了？ 对，后来我没有关注，可能还要再去重新查一下，但是我没印象中可能没有像你说的，即使有的话它的起步也很晚了。那你想想 Figma 是从公司类型来讲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投资者把它给投出来的一个项目，它从最开始开发就是一直都是靠烧钱来进行这种叫 stealth mode 隐藏模式的开发，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公司，他们就存在了三年。 嗯， 没人知道这个公司，没人用过这个产品，就他们闭门开发都能开发很长时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类型的一个创业的模式。 确实。嗯， 所以 Sketch 可能没有入这个 newsletter 这个写作者的法眼。因为它不算是资本市场关注的一个项目，它的成功更大的是设计业的狂欢。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他们当时 Sketch 的博客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关于他们做 Sketch Cloud 的时候怎么去实现这个在本地做完的原型，然后放到网站上可以让别人去看，然后就看那个博客你会觉得哎，还挺心酸的，因为他们其实是买了大概19个还是21个那种 ME 的 Mac Mini，然后放在他们办公室来渲染。而且这个渲染的方式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silly， 我觉得就是它不是用什么很高的科技，就是把所有的你的文档渲染成一个 PNG， 然后放置在一个网页上面。然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继续说，其实这21台还是19台 Mac Mini 的总的成本其实是相对来讲对于做这个企业来讲还是比较低的，然后比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方法要便宜很多，但是最后效果还可以什么样的，就其实看着有点心酸你知道吗，就是用着这样一种感觉像是上 草根创业。 对对对，像是来自可能10年前20年前的那种很原始的那种科技，虽然用的设备很先进对吧，但是这个思路就完全跟像 Figma 这种啊，你看他们在每天在研究的那博客里面发的那些东西啊，那种感觉那种气质完全就是不一样，真的就像是一个小作坊跟一种那种 资产界的精孙。嗯， 对对对对对，完全是不一样。 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听到你这个故事啊，我没有看那篇博客，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很有感染力。 嗯， 就这个故事就很有趣，就这个创业故事。 其实现在好像 Figma 收购完了之后， Sketch 好像又成了一个焦点的中心，本来我感觉好像已经大家对他的关注度都在逐年下降嘛，对吧？但是现在很多梗图里面 Sketch 的那个地位又回来了。 我觉得 Sketch 是的确是受益方啊。如果说这个交易里面有唯二的胜利者，一个是菲格玛的投资者，大赚特赚，从 A 轮到收购200倍的翻番，第二个应该就是这个领域其他的竞争者 Sketch 是其中一个。不过自从菲格玛被收购之后，我也开始关注菲格玛有哪些可替代产品，我试用了好几款，有好几款我觉得啊，就是 Chef's Kiss。我其中有一个是我还蛮少人提到的，我觉得说不定还没有被大家关注到，都没有提到这一个产品。那我用了一下，我觉得从它的背景 Icon 8这个公司， 我知道，我知道 做的，我觉得啊，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是未来的趋势。它有点像 Canva， 它有很多的素材，设计素材公司做的产品，只要这产品好用，它这个素材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卖点。 我感觉他们在宣传上对标的东西都是 Sketch 啊。在很早的时候，其实推广的时候也不是他们推广，我感觉好像是国内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自媒体啊，或者说设计相关的媒体都会把他们包装成是一个可以在 Windows 上用的 Sketch。 当然这个 Figma 这类的软件出来之后，什么 Windows 啊 Mac 啊这种就不再值得一提了。 哎，我其实对这个场景啊，这个关于就是运行平台的这个争论，就是有一点似曾相识，又让我想到当年那个 Flash 之争 啊， 我觉得它 确实有点 看上去，对，看上去好 像 没什么关系，但是它内核其实有点一样的，就是。 嗯， 怎么样把这个逻辑关系我可能要顺一顺 啊，慢慢 Adobe XD Lunacy 我刚才说的 Icon 8，他们的产品是运行在操作系统的，我们把操作系统是作为是把这个我们这个比喻里面它是最根基的一个平台，没有中间商，直接运行在不管你是 Windows 也好 Mac 也好，还有另外好像 Lunacy 还支持、Linux 这三个原生平台，我直接做你原生平台的 APP。Figma 是基于网页的，然后这个网页在任何平台上都肯定有个浏览器嘛， 对， 所以它等于说中间有一个中间平台是浏览器，所以 Figma 通过这个浏览器作为一个媒介实现跨平台，因为每个底层平台都有浏览器，那它只需要做好浏览器它就自动跨平台。跟原来 Flash 和HTML5 Canvas 其实是有点相似的， Flash 需要一个中间平台，也就是 Flash Player、来实现在各个浏览器播放，在这个框架里面这个基准平台是浏览器 而不是操作系统、 就相当于浏览器是我另外一个比喻里面的操作系统、那 Flash 我只要做 一个产出，它就可以在各个浏览器都可以支持，因为各个浏览器都可以安装 Flash Player、那 Canvas HTML5 的 Canvas 它是直接就在浏览器支持的共有的标准上运行的，不需要一个中间产物，是不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Flash 就是现在的 Figma。 那当时我对 Flash 这个的死亡观点在就是这么多年 有一次的换阵营啊。最开始我是非常支持 Flash 死掉的，因为我当时的观点是通过一个 Flash Player 实现挂平台是开发者的懒惰，因为你这个中间平台 Flash Player 首先要它需要占用很多的系统资源去维护自己，没有直接应用根平台，也就是我这个比喻里面是浏览器，直接用浏览器的底层接口更高效。程序员们选择或者是产品开发者选择用 Flash， 其实它省去了很多的工作，它不需要对各个浏览器进行适配。当时浏览器适配真的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的第一份工作还要适配 IE6、然后当时还有 IE7 还有 IE8， 这光是 IE 系的就三种，但其实不止三种，因为还有 IE7 compatibility mode 还有 IE8 compatibility mode， 所以有好光是 IE 就要适配很多，那更不用说还有 Safari Chrome Firefox 还有 Opera 还有 Opera Mini。所以如果当时对 Canvas 的支持是各个浏览器厂商是不一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用网页原生技术做的一款 APP 的话，你要做很多很多的适配，用 Flash 就可以完完全全解决掉这个头痛。 Flash Player 都是统一的，只要在 Flash Player 上运行的完好， 就可以。我当时就持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是你们开发者的懒惰，你是在损耗我们用户的利益去实现你这个开发上的便利，所以我特别同意Flash 死掉，我们去全力去开发 Canvas 吧，就是 HTML5 的 Canvas。 但是后来的观点换了一次阵营，是我发现过了那个时候可能过了好多好多年，七八年吧，我发现 Flash 死了，但是 Canvas 也没有填补这个空白。 Canvas 虽然在底层逻辑上，就是底层接口上实现了一样的东西，看上去啊 Flash 能实现的东西 Canvas 都可以实现，技术上都可行，但是 Canvas 的工具链条上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原来我记得最开始我做 Flash 的时候，我是一个程序小白，我都可以做 Flash， 这个工具链条我不会编程，我有不会编程的玩法，对吧？它有这个时间轴，有点像 After Effects， 我可以做出一套动画。那我学会一点点编程的时候，我可以在那个时间轴上就开始加一点点的代码，就支持了 ActionScript， 就可以开始用了，什么加一个什么按钮，我就开始可以慢慢学。然后到后来我当时大学毕业作品的时候，是用 Flash 做了一个那种互动的小游戏，还接了外接了 Arduino 啊，有接了什么拳击手套之类的。它整个工具链条让我一个小白吧，什么都不会，慢慢的可以做到很多内容。但是 Canvas 就是一直到今天，你想做一个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Canvas 的互动应用，你都要是一个程序大拿，你要会很多很多的程序的东西，你要甚至你应该是个比较合格的程序员了，才可以独立完成一个 Canvas 的互动。比如说我当年做那个互动小游戏，你可能要比我当时要学很多更多更多的内容才能实现，那我当时的毕业设计就交不上了我就最后几天做的，所以我肯定就毕不了业了，对吧？就是今年到现在的工具链条还没有赶上当年的 Flash， 虽然底层接口有了，但是没人去开发这些东西。然后等于说我们再去看一下今天的网页和当时 Flash 盛行的网页，它的丰富程度真的是令人沮丧。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设计工作室叫 Red Agency， 他们的首页就特别的酷炫，是用 Flash 做的一个小游戏，所有的访问者不需要登录，不需要有什么账号的，你进去之后你就有一个有一点神话故事一样的一个形象，你就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世界里 Flash 做的这个世界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可以跟其他的访问者碰到，然后你可以跟他有一些互动，可以说话，就打字说话，特别有意思。虽然听上去好像大家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当时那个体验就非常的惊艳。到现在我看所有的设计工作室的网页，去那个 AWWW Awards Awards with 三个 W， 去看到这些设计师的工作首页，他们的创新程度都非常的有限，在只能在平面设计创新很多，交互上乏善可陈，都几乎差不多，就是2022年了还在做那个滚动的效果，我感觉跟当年的是没有办法同日而语。 对， 我觉得等于说 Flash 的陨落让我们的网页变得失去了很多色彩，失去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你的网站我的网站大家都一样。 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微信上，哎，哪次好像也聊过，对吧？那个，哎，可能2022年这个时间点，可能我们每天关注的网站，比如说你前面讲的那个 Awards， 对吧？可能在 Flash 的年代，可能每天关注的网站是那个 FWA， 对吧？但是当中的跨度时间非常的长，而且现在实现的一些视觉效果，有些确实也是当年做不到的。但是从你整体的感受来讲，其实好像这十年也没有失去太多的东西，因为你发现，哎，这个就像你前面讲的，现在这个创意也没见得比当年多多少。然后包括再从性能上来讲，哎，发现当年 Flash 上能够流畅运行的东西，放在今天同样是比如说 Awards 网站上每日推荐，对吧？你一个普通的 Intel 的电脑，如果不是 M1 的电脑，点进去必然肯定是这个电脑风扇狂响，对吧？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哪里出了问题，但我总感觉好像哪里有点问题。可能我也不是一个开发者，然后我也不是一个拿过那个 FW 或者 Awards 这种什么 feature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但从一个普通爱好者或者说一个关注者的角度来讲，确实觉得这里面 Flash 的死可能有他死的道理吧，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讲，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可惜，不知道如果他没有死的话，今天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他的死是有一些政治因素，就是科技界的政治因素，Apple 和 Adobe 在互相争斗嘛，乔布斯写了一篇很著名的宣告你死掉的那封公开信我觉得也算是最后就是敲在你棺材板上的最后一根钉，后来大家就 纷纷就已经支持 Apple， 我们浏览器都不支持你们 Flash Player 了。我最近还有遇到情况，我的同事，我的 co-founder 要打开一个什么历史文件，需要 Flash Player， 到处满世界的找哪个浏览器还支持那个，在互联网的深处搜到好像 Opera 还是哪一个浏览器一个变种可以就是自带，然后说不定可以打开，这个过程之艰辛。但是它的 Flash 死不是一个自然死亡，它不是一个我不行了我得死的，如果它没有这样的话，然后同时它内部也有很多的这种更新血液这种改变策略，我幻想它的未来就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它也许可以底层的技术换掉，上层的设计工具还能够保持继续发展，但底层的技术从 Flash ActionScript 换成 Canvas JavaScript、Canvas 的支持已经是每个浏览器其实都一样了、完完全全我们还可以用当年的设计工具 Flash 开发工具、 Flex Builder， 但是肯定不是 Flex Builder 了，开发今天的 Canvas， 那我们当时的这种创意的多样性就保留下来，可以继续发展，现在可能就发展更多样，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 确实、 有些人说的就是有逻辑的结局， 但是一切没有如果，对吧？这个、 是 基本上也不用再奢望这一块了。 不过其实 Flash 死了之后 Adobe 也试过做这个事儿，只是开发的没有很好，所以也有可能 Flash 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华丽的转身、因为 Adobe 后来有做 Animate， 就是针对 Canvas 做的设计工具。听说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输出的代码就像意大利面一样特别的不行。 这个老实说它不叫 Flash， 变成 Animate 之后我都好像都没有安装过，老实讲。 我也没有用过，可能就打开过看一看，后来很快也死了。不过 Animate 这个又说到另外一个产品，我觉得非常可惜。 Adobe Animate 后来它和其他几款 Adobe 的产品组成了一个套件，叫 Edge 套件， Adobe Edge Suite、 我知道、 里面有 Animate， 还有一个 Adobe 当时做的一个 VS Code 类似的一个代码编辑器，还有一个叫 Reflow， 其实就是今天的 Webflow 一样的产品，一样的想法，甚至 UI UX 都很像，但是也是提前宣告失败。我觉得 Adobe 经常就是太过早的放弃了一些东西。听说啊，我没有 confirm， 没有就是得到证实，听说 Reflow 的员工后来有加入 Webflow 去做这款产品，所以最后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涅槃了。我是一个 Webflow 的忠实使用者，我的现在的创业公司大量的使用 Webflow 去做。 这个我倒不知道， 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会选择 Webflow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我是设计师出身嘛，代码是我自学的。虽然对于 HTML CSS 的代码我算是非常已经玩得非常赚了，应该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但我还是觉得 Webflow 有它的价值，就是在我会用我可以手写代码的情况下，它还提供了很多额外的价值，所以我选择用 Webflow 去帮我做、我把 Webflow 当成一个代码编辑器使用。Webflow 有时候会很模糊的在它广告里面说它是下一代的网页设计工具，其实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它有一个内在的一个逻辑上的硬伤，让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设计工具，但是作为一个视觉代码编辑器它是非常好的，提供了就算是你是个合格的程序员，它也可以提供很多的价值。 因为我自己体验过 Webflow， 然后可能也尝试做过一些东西，但因为没有在实际项目里面用过，所以我对它的理解肯定是也不是很深入。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虽然你前面也已经基本解答了一下啊，就是关于 Webflow 它的一个产品定位的问题，就它的主流使用者当中，它是一个偏专业的工具，还是说偏一个普通人可能也来做这个工具的这个产品？因为就像你说的，我在比如说 YouTube 上面会看到巨量的这种类型的广告，比如说那个 除了这个 Webflow 之外还能看到什么类似于 Wix， 然后 Wix 他们还有那个什么自己的、嗯 Editor X， 然后甚至我会在那个英超的赛场上面，你知道吗？就是英超的赛场，就是它不是说一个用数字可替换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形式，它就是在场边的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液晶屏上广告，我都能看到类似于 Wix 这样的一个工具。其实我当时非常的惊讶，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如果要去 promote 给看英超的这些直哎，不能说直男，看英超的这些体育爱好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业余的不能再业余的工具了吧。但是从我的实际体验来说，又感觉他好像在 promote 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它是一个这么业余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北美这边的产品，老实说我确实也用的不多，不太了解，所以想问问看这些工具他们到底是怎么定位的。 哦，我觉得你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有两方面可以讲，一方面是我们计划内的，一方面我觉得是有点意外的。先说你问的问题 ，Webflow 是专业工具还是业余工具？我觉得是专业工具。 嗯， 虽然它的广告，那个广告就是那个额外话题，我等一下展开。 嗯 ，Webflow 它是面向设计师和开发者的一个工具，但它的定位现在有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时候会定位模糊，或者是它没有下决心说自己是什么，他想要囊括更多的用户，所以他一会儿说自己是设计工具，一会儿说自己是个开发工具，他两者皆是。我认为他对我来说不是一款合格的设计工具的原因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逻辑硬伤，设计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快速迭代的过程，是微观上的快速迭代。我们设计东西的时候，我们把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在这里放一个字，我放上去，我看到我放上去之后的结果之后，我再对它进行评估，非常快，就几秒钟或者几毫秒之间，我就看到说这个不对，根据我的眼光来说，这个字需要有变大变小，或者是怎么样对齐，我就有很多这样的决策了，对吧？我做这个决策之后，我就要去执行它，就实现变大变小居中等等这些操作，然后看到这个执行的结果之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我要变颜色，我要加什么别的元素。这个快速迭代过程是毫秒级或者是秒级的，就是以每一段的设计的工作都要发生几千几万次，对不对？就是这种微观的。但是从我有一个想法到实现，到我眼睛看到它，我设计师都是视觉动物，我要看到它我才知道哪里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说哪里有 tension，就是有那种紧张的压力需要被释放，不好的压力需要被释放，这是借用我一个同事的他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 typography 我们都是在去协调里面的压力，有些地方有一些不好的压力在聚集，比如说这个地方太挤，或者说这个字的字间距太挤或者太宽，它就有一个不好的压力，我们把它要通过一些协调把它释放出来。那我们设计师就是不断的要看到它，我才知道哪里有压力，我没看到它之前，我是没有办法预想到未来我要做下一步的调整的。 确实， 那 Webflow 它有一个问题是，这种微观上的这种反馈迭代机制时间加长了几十几百倍，我在 Figma 里面我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操作，这里画一个小框半秒钟就画好了， Webflow 我得画个一分钟吧，我得加一个 div 设一个长一个宽，然后通过某一些 layout flex 还是 display flex 还是 display block 把它放在我想放的位置，然后我才觉得哪里不对。那因为我这个微观迭代过程的时间在这个数量级上扩大了好几倍，就是从几秒钟变成几分钟，这个变化在乘以我刚才说我们每一次设计工作这个进行的时候都要进行几万次这种微观的迭代，那就乘以几万次，我们可以迭代的数量就变少了很多，数量级上就变少了很多。那结果就是 Webflow 设计出来的东西很无聊，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对我们的设计进行迭代，我们可能这一会儿就累了，对吧？就是我说设计这块，我说本来在 Figma 里面我可能半分钟我就设计好了，一分钟我就设计好了，我就可以 move on 了，我可以做下一个别的想法了。还有一个是成本的问题，我在 Figma 或者跟 Figma 相似的 Adobe XD 也好 Sketch 也好，就是这一类的设计工具，他们的逻辑都一样嘛，设计的非常快，不喜欢我就不要，我重来。同样一个设计我做十个稿里面选一个我觉得最棒的， Webflow 你就没有这种优渥的条件，你设计一个稿你就觉得这是我的孩子，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做出来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再重来了。所以我觉得从 Webflow 里面作为一个设计工具设计出来的东西 很没有新意、嗯、在设计上没有挑战性、 嗯、 就算你是个很好的设计师，你去了 Webflow 也把你整个人的创意发散的思维都限制住了、 嗯、 我在 SVE 教课的时候我有教 Webflow， 但是我说你一定要把设计先设计好，再去 Webflow 以一个执行的角度把它执行出来，其实就是相当于写代码的角度，就是你现在不是用 VS Code 写代码，你去 Webflow 把这个代码写出来，写得更快。 嗯，了解了。 还有一点，你很多设计师没有进入变成 Webflow 的爱好者，也是我觉得 Webflow 它其实很专业，它需要设计师对代码有很深的理解。它虽然说的是不会代码可以做网页、嗯、但是我通过我教学的观察来看，不懂底层的逻辑用 Webflow 很掣肘，就是觉得 Webflow 在给你打架的一样。你只有了解这个东西本来应该用 HTML CSS 手写代码应该怎么写，你才能够快速的用 Webflow 的各种功能去实现你的想法。 嗯，其实说到这一点， 我倒是想岔开一个话题、哦、之前跟李阳也一直在讨论关于 Figma 的使用，虽然他现在这个职级提升了，好像他现在不怎么用 Figma， 但是我自己在用 Figma 的时候其实现在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他 Auto Layout 还没有进化到现在 4.0 版本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跟李阳说，我感觉他现在这个处境有点微妙，就是之前提供的 Auto Layout 虽然有很多功能你是 CSS 可以实现，但他实现不了的，但我觉得至少他在做努力，在让你没有这个 CSS 背景的情况下也还是能够用起来，包括他一些描述，比如说非常著名的现在都已经印到他们 T 恤上那种什么 hug 对吧，什么、这种描述其实在 CSS 里面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你写过的话就知道它不是那么口语化的一些描述对吧，是一个如果在 flex 里面会偏一个数学的概念，那你其实你是、一般人可能一上手是理解不了的， Figma 在这边其实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但是当他慢慢变到像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阶段出来了，包括什么上下左右编剧都分开设置啊、然后包括接下来会不会再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操作，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至少从肉眼可见的就是右边那个面板它就变复杂了嘛对吧，然后 Figma 的本来的设计语言里面又是尽量会去用图标来展示而不是用文字来作为一个 label， 那这个过程其实设计师对他的这种感觉他的一个学习成本我觉得就会在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关口上，现在可能慢慢的偏向于他的，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功能变得更复杂，但是他的理解成本可能也会慢慢变得更高了，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好 Figma 团队的这个能力，希望他们能够在普及 CSS 的知识上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我觉得设计工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微妙的平衡里面摆动嘛、做成 Webflow， 像我说做成 Webflow 它已经不能算是设计工具了，它把所有的 CSS 基本上覆盖了 90% 左右，还有一些没有覆盖了，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完全是 HTML， 所以你需要理解代码才能够很好的使用这款工具，那 Figma 之前是不需要的、现在慢慢的有了 Auto Layout， 有很多这种排版的逻辑进来了之后，它就有点越来越靠近 Webflow， 但是它肯定不能变成 Webflow、如果它变成 Webflow 的话，它既没有直接产出可阅读的代码的这种功能，它又如此之复杂，那等于说两边不靠、它一定要做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把 CSS 变成大家可以理解很直观的，在几秒钟之内可以迅速做出决策并且把心中所想实现出来的这样的过程。CSS 就不行嘛，你有一个想法你得花个几分钟才能实现出来，原来用 float 现在用 flex 还有 grid、我觉得 Webflow 其实也做了很多类似的这种工作，它让我对 grid 之前一直都没办法手写，我现在也不能手写，但是用 Webflow 我就可以写 grid 写得像飞一样。 这 grid 我现在我也做不到手写，因为我感觉它那几个参数的名字就本来就有点晦涩，什么 grid template columns 啊，什么这个， 需要很多空间想象能力。 对对对、 嗯， 而且就有些时候其实改起来确实真的不太方便，不管你是用这个 template 形式，还是说你就是用那个第几行开始 span 多少列啊什么的，总之来说，这个修改成本确实是比较高的。我不好意思，这个我有点带偏话题了，回到刚刚那个你说想要岔开的那个广告的问题上啊。 太好了，你就把话题带回来了。广告其实我之前在我的 newsletter 里面有专门写一篇关于 创业公司投广告的几个不同的途径。 嗯嗯， 其中有一个就跟你说非常类似，就是广告牌，高速公路旁边的广告牌。他也是跟你说有一样一个、 嗯、 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我看到这个广告到我去下载这个 APP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壁垒，我得记住这个名字，然后我自行去搜索。 嗯， 去电视上看广告也是一样， Super Bowl 或者是英超上面你看到的广告，我都没有办法直接把它转化成我手机上的这个浏览器的页面，我得自己要做很多的工作。 嗯， 对于数字产品感觉上转化率应该不是很理想，不像一些越传统的商品，比如说卖什么洗衣粉啊、 嗯、 或者是这种知道这个产品了我下次去超市我就买它、 嗯、 对它有了这个印象，好的印象之后我就转化成消费者，它更顺理成章一点。然后呢，我还去，我发现现在很多的 startup， 就比如说有一款产品叫 Retool， 是一个 no code 和 low code tool， 它就是纯粹的一个软件工具嘛。它在旧金山投放了大量的广告牌，旧金山的广告牌到处都是 Retool。我有认识几个 Retool 的员工啊，我就问说你们投这个干嘛？这个有用吗？而且呢，它上面写的是就是。有点像你说的 Figma 的 T 恤，是就是上面印什么 Hug Content， 就是一种比较没有很直白的说买我们吧，是一种宣传我们哪里棒、 啊、 或者说一个 slogan 一样的，就是广告牌上面非常简单、 嗯、 但是下面的 call to action 是retool.com/jobs。 我说你们到底想干嘛，是想卖软件还是想招人？他们说这个投放这种广告牌广告它的周期非常长，比如说这个季度投入可能下个周期下下个周期都看不到回报，就是在这个转化率上看不到回报、 嗯、 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招人，就是 有些人看到说哎，这公司看着应该是有很多 VC 的钱嘛，有钱烧、 嗯嗯、 我去面试一下。他还真的遇到了几个过来面试的人说看到广告牌、 哦、原来是 看到广告牌就是对你们产生了好的印象，不是说看到广告牌我来到的头、 嗯、 但是我看到广告牌我觉得哎，你们不错，你们感觉发展的很好、 嗯、 现在就是什么融资啊情况都非常理想，有钱可以烧，然后呢我又看到这个工作，我就是对你们产生了一个好的印象，我就决定来面试一下试试看、 嗯、这个角度我老实我倒是没有想到、哎、我反正当时看到这些广告我真的是心情是有点懵的。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英超的赛场不像 Super Bowl， Super Bowl 其实像美国春晚对吧，它可能不同的人群覆盖的还是比较全的、 嗯、 但是看周末这种日常的比赛其实除了纯球迷之外相对来说人还是比较少的。 Wix 广告的旁边或者时间段前后的话其实都是像一些什么博彩网站对吧，这个还有像一些比如说 Fly Emirates 这种航空公司的网那个广告，就相对来说这个 Wix 在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出挑的一个。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平时没有电视，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订阅了一个YouTube TV， 我就开始、 嗯、 诶有电视频道可以翻翻看了，我就发现中间的就是这个中插广告经常是 Mirror，隔几分钟来一个 Mirror 的广告、 啊、 我说 Mirror 跑这儿来干嘛，这个然后我就开始也是促使我写那篇博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发现、 嗯、 哦好，我可能有很久不看电视，突然一看电视觉得有一个很惊讶，就是哎，广告现在都做这种嘛，除了 Mirror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其实他们有算一个东西就是 cost per impression。 嗯， 电视广告没有办法算 cost per click 嘛，也没有东西可以 click、 嗯、 就是把各个广告的渠道排下来，电视是最贵的，就是 cost per impression、 哦、 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品牌建立的效果，就是做这种广告、 嗯、 有些它不是为了广告，是为了不是 advertisement， 是一个 marketing 或者是 brand building。 你在电视上看到广告和在路边的广告牌上看到广告、 嗯、 它其实有一个内在的价值，就是我对你这个品牌的印象更高级的、 嗯 渠道投放广告，我对你的印象会更好，或者说你更有钱，或者是你更 premium 更优质才能去电视上投广告，大家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不管是不是刻板印象，你能上电视，上电视现在还是一件大事对吧，就妈妈我上电视了，这对于任何家庭都是一件大事，那你这个产品上的电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里程碑，说明它是一个很棒的产品，它才能去电视台投广告，投这么贵的广告。还有广告牌呢，是我后来研究出来为什么有很多这种科技的 startup 去投广告牌广告，是因为它 cost per impression 是最便宜的。 啊， 所以 就 Billboard 反而是相对来讲最便宜的一种啊。 对，最便宜的，他们也其实跟电视广告是一个原理，就你要想说把它直接转化成付费用户，这个路有点远，但是我留下这个印象之后，对我的品牌价值也有一个提升。 了解， 因为它非常便宜，所以很多公司的策略是占领整个城市。我对这个事情还蛮有印象，就在纽约地铁有很多广告，我也算在广告牌，就这种物理广告牌之内嘛，经常是突然就是啊。整个地铁，纽约地铁全是一个广告，那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刮目相看，这个公司能有这样的财力去覆盖整个城市，我去等公交也是这个广告，我去等地铁也是这个广告，我开到高速路上还是这个广告，他就是要占领这个区域百分之多少，90以上的广告牌，形成这种效应，这也是一个策略。不过占领纽约的肯定还是比较少，他们很多都会选一个中部某一个城市，什么 Dallas 这种城市，我去占领一下试试看。 不过说到这个电视广告，其实以前我也有看到，就是说，就比如说我前面提到那个例子，球场上面那种实体的广告牌，其实现在也有那些技术，就是它有这种实时的通过 AI 技术来抠图的那种技术嘛。 啊、 对， 是、 其实 我看到了， 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讲，对于以后的这种广告主、广告商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工具，毕竟对非常的灵活。但是我 again 我可以作为一个资深的英超球迷，这个我还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就是至少我刚刚提到 Wix 那个场景，它不是用那种技术来专门投给我看的，因为对，因为这个 还是打印出来的。 不，它不是打印出，它是用那种非常分辨率低的那种 LED 放在那个场边的那种广告，就是当你 close up 去看的时候，用现在的技术，我相信是没有办法替换的。反正也聊到这些各种不同的工具的平衡了，包括这种专业工具啊、业余工具啊，对吧？那你也聊聊你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吧，因为我基本上上次也去注册了一下，当然不是那个深入使用，然后也看过你们的一些 promoting， 我感觉至少我的理解也还是一个偏向于给那个偏业余的用户来使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对对，是的是的，我的产品叫 Typogram。 老实说我也不是一个英语使用者啊，对吧，这个毕竟日常也没有机会用太多的英语，一直有一个非常这种迷思啊，就类似于比如说 typography 对吧，然后还有包括 photography 这种词，我一直不知道它的重音应该念在哪里，因为它比如说 photography 就是我一直很搞，就 photograph 然后 photographer 然后 photography 然后它的重音其实还是会有变化，所以你这个产品名字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我当时还问你嘛，他应该重音是在哪边的？ 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可能和后面有几个音节有关系。 哦、了解这个。 Typogram 后面 gram 就其实就一个音节 gram， 一个或两个，但是 graphy 两到三个音节，可能我猜测啊，我也不是一个这种语言学专家 ，typography 它有四五个音节。那就需要把重音放到中间段， 了解。 如果是放到第一段的话， 哦、 可能讲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如果只有像 Typogram、像 Instagram 一样的，对吧？ 你这么一说，这个有印象了，有印象了。 它就没有那么多音节的情况下，就把重音放在第一个就好了，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一口气把它给拼出来。 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 听 Anyway 点 FM 还能学英语。 不过也要看具体，你到时候有我经常不会读的词，我会去搜一下，那个音标，或者是还有就是有些 YouTube 上可以搜它的发音。我原来毕业的时候对毕业典礼的那个组织者非常的刮目相看，我觉得、好有礼貌、他当时让每个人给他发一个自己名字的读音、他有说你可以去 YouTube 上搜，也可以自己录，都可以，就是你的特别是你的姓氏，很多姓我也能懂他的苦，因为我现在也在教书嘛，好多学生我不敢点他回答问题。 哦，难怪现在上海这边我感觉很多学生的名字都写得很复杂，对吧？原来是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哦，我上课的时候总是 Jessica， 我会说的，我就有些人名字我真的不会说，我就怕说错，到时候就是尴尬。嗯，所以他就把每个人的名字的读音先收集一下，到时候你毕业嘛，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你名字读被念错还是挺不开心的吧。 嗯嗯。 不过这话说远了，所以 typogram 是重音在第一个音节。typogram 这个词啊 ,typogram, 你可以想象是 typography 和什么 gram 结合在一起。 嗯嗯嗯、 gram 像 Instagram 它指的是图像嘛，比如说 telegram, 它都是一种就是给你发一个图像文件类似的这个意思。typogram 其实它是一个真正的英语单词，不是我的深造出来一个词，它只是非常的少见少用而已，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typogram 本意就是用文字拼出来的图片。 嗯， 是一种设计方法吧，你有时候看到比如说他们用很多很多的这种大段的文字拼出一个人的形状，这就叫 typogram。 还有一种是把那个文字里面加入这个图片的元素，让它本身它又读是这个字，它又用图片的形式表达了这个字本身的含义。比如说举个例子、 嗯、 drip 有一个 typogram 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idea， 就是 drip 就不是向下滴，像这个水滴咖啡 drip coffee 一样的D-R-I-P， 他把 I 上面那个点 挪到下面了， 挪到下面了，然后再加一个点，他就有点 drip 的感觉，所以他又读，你还是可以读出来它是字母 drip， 但是它又有图形的意义，这也叫 typogram， 这种设计的方法或者潮流的叫 typogram。 那我的这个公司主要做的就是像你说的，是给业余者做的一款设计工具，不是设计师或者设计背景，没有正式的设计教育背景的人想要去做创业，比如像我一样创业，去给自己的公司做一个品牌形象，我的设计工具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那我的设计工具跟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了，特别是一些 logo generator， 你说你公司叫什么名字，然后选取一些颜色等等，它就选取一个图标，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 logo。 我对这种设计方法不是很认同，我希望把真正的设计流程带给非设计出身的人。设计一个 logo， 设计一个品牌有很多的考量，绝不仅仅是选一个名字、选一个 icon、选一个颜色这么简单，你要考虑很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流程可以带领你去走这个专业设计师也会走的一套流程，然后我把这个流程每一步要做的一些操作都集中起来简化，这样子你走的是专业设计师的流程，但每一步你要做的设计操作有点像 Figma 一样，就是更简易一点，相当于 Figma for 品牌设计。比如说我们做品牌设计经常要去修改 icon， 这个图标都是矢量图标，用一些控制点去控制的，你如果想要修改它的话，一般来说现在要去 Illustrator 把那个矢量文件打开，然后去一个一个的控制这些锚点控制点去改变这个矢量图形的形状。这个操作其实对于很多专业设计师来说都是有一点点困难的，特别是 UI 设计师，很多 UI 设计师像 UX 设计师尤其的很少去做这种操作，去设计矢量图形，那对于非设计师人员就更困难了。那我想要改变一个 icon 的某些形状怎么做，我们的产品就有一个专利技术帮你去改变 icon 的外形，但是不需要去单个的操控锚点，或者还有提供很多设计上的方法，不是 template。 我的很多竞争对手都是用模板的方式去帮你设计 logo， 但是 logo 本身它就需要有一个独创性，你的 logo 不能跟别人一样，但是用模板就是跟这个是背道而驰的，你越用模板，你所有用这个模板的人创造出来 logo 都非常的相似，它没有办法鹤立鸡群跟别人有一个独特性。那我的理念是不用模板，但是我给你的是设计流程，设计流程是一样，但是可以散发出无数个不同的 idea。 我们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我们两个设计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流程，我设计的东西绝对跟你的是不一样的，我只是用的过程是跟你一样的，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但每一步我做的决策都和你不一样，所以保证了品牌设计的一个独特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设计方法，比如说怎么让一个 logo 变得比较独特，设计师有很多小技巧，我把它给简化或者是把它归纳总结一下，然后呈现给你，然后去指导你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 typogram 本身，我刚才说的 Drip Coffee 这也是一个设计的 idea， 我把这个方法教给你，然后其实你去操作它并不是很难，把上面那个 I 挪到下面来，再复制一个，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typogram 这种形式的，我说的这个 typogram 是这个原意的 typogram 形式的 logo。 嗯， 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比如说加颜色啊，或者是把中间某一个字母替换成 icon， 或者字母的一部分替换成一个 icon， 比如说Tinder 这个 APP 它的 logo 就是这样、 嗯、 它那个字母 I Tinder 那个 I 上面的圆点换成了一个火焰的形状、 哦哎、 火焰是火焰Tinder 的意思就是干柴烈火。 对不起这个 我不是这个只能证明我不是这个产品的 已婚人士已婚人士的困扰。 嗯， 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把、 嗯嗯 我们这个叫 swap letter with icon， 像做 Tinder 这样的一个、 嗯、 你可以发散出很多别的想法。我告诉你这个方法，那你想出来的 idea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的情况，自己的产品的特征，你可以想出很多的不一样的 idea。 其实我在看你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其实也不一定是个问题，就它有可能打入中国市场嘛？就比如说因为中文其实这个情况会复杂很多嘛，比如说、你要替换一些副空间啊，或者说你要对文字进行一些变换啊，就它可能会难度会是不是会更高一点，因为就比如说你前面说的 drip 这个单词 DRIP 这一共就只有四个单词嘛，然后你把它的 I 可能做一个垂直镜像，或者说你把那个小圆点移到下面来，其实对它的整体的结构的破坏不会很严重，但是中文很多词你自己去尝试一下，可能会发现哪怕它的有一些部分这个左右的平衡换了一下，你都会觉得会有点奇怪，或者说至少在我自己的想象里面，我感觉中文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可能不太容易做。 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观点，我认为我这个产品是不能够原样打入中国市场的。我对中文 logo 设计的理解觉得是跟英文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英文世界或者是拉丁文世界西文世界里面设计 logo 很大的它的根基或者是设计的起点，我们是从字体开始的，所以我的公司叫 typogram。 但是中文字体的数量和西文字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我们的字库最新的国标好像也出了，我还没有认真看，做一套字体的工作量是和西文是成数量级的区别，所以字体的数量和西文字体数量也是数量级的区别。没有足够多的字体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支持我这种设计流程，所以我认为中文 logo 的设计，特别是你这个 logo 主体就是文字，但图形的设计还是共通的，但是文字本身它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认为中文 logo 不能基于字体，因为一个字体要支持7000多个标准字，就算你不支持，你要支持3000个常用字，但是你 logo 4个字5个字的品牌名就已经算很长了，你只需要4个字5个字，你不需要一个字库啊，所以从字库开始就已经错了，字库没有办法，就算我们去做很多字库也是背道而驰的，跟你这个你的需求是不匹配的。我只需要4个字，我为什么要去用一个字库？如果要做一个字库的话，它要覆盖这么多字，它很多在设计上的考量要均衡到每个字里面，很多的设计想法都打折了。 确实， 你要选的那几个字可能就是平凡无奇的那4个字，4个字算比较长的，5个字更可能很少见了，2-3个字更多。你只需要2-3个字，那何不单独造字呢？造字我觉得才是优秀的品牌设计的一个趋势。如果要打入中国市场的话，我要拿另外一套产品来， 了解， 去符合这个中文 logo 设计的逻辑。我要去让这个造字的过程变得简单，可能是通过一个骨架，再加上笔画，有点像给骨架复皮，然后有一套可以很方便的调整空间关系，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路。你就2个字，你干嘛要去用一个3000字的字体呢？那不是本末倒置。如果未来 typogram 想要做中文版的话，也是会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套工具。 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有点私心的问题啊，因为你知道就国内现在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嘛，对吧？然后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多大公司小公司都有一些 比较大调整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很多人的以前都有的工作机会可能现在会相对来说比以前更少，那对于有一些相对来讲自己可能有那么一丢丢开发能力，然后可能也会做设计的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类似于像现在做这种偏，就是这个体量也不是那么庞大，然后可能在一个比较小的团队情况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我们暂且称之独立产品吧。我觉得这个定义也比较粗暴，比较不太成熟，但是你也是从比如说 Adobe 离职之后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嘛？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和一个或者说已经踩过一样什么的坑？你在纽约对吧？北美的市场跟国内的市场可能完全这个情况两样，但是说不定可能有些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的出发点特别好，我觉得也跟我当时想要离职创业的心境也有一点对应。我当时最开始产生离职是2020年大概3-4月份的时候，那个也是疫情刚刚开始没多久，特别是在对于纽约来说是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纽约比国内还是要延迟两三个月才大爆发。刚巧是那个时候我想要离职，我刚刚说去 Adobe XD 等等等等，后面我有说遇到一些小的波折，其实也是跟疫情有关系的。疫情开始之后，公司它宣布不再外招了，就是外面的网里招人停止了。那停止了之后，我刚才有说我去内部换团队也是要去面试，其实流程是跟外部招人是一样的，我也是要用掉对方的一个就是一个招人指标。我当时就是遇到本来已经面试面好了，谈得很好，觉得应该可以稳进了，第二个星期开这个全员大会， HR 宣布说我们不招人了，而且内部传、内部的转调也停止，所以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波折，但后来克服掉了。我当时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感觉经济要很不好了，股市大跌，疫情来了，也不知道未来是不可知的。我在这种时候辞职，失去掉就是指收入来源，然后去创业，是不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决策？后来觉得也是看了一些很多以前的案例，我觉得其实反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你的沉没成本低，你在这个时候潜伏出来做一个产品，特别是做独立产品，是需要很多时间的。这段时间你在一个公司待着，就算你没有失去掉这个工作，比如说你在什么字节跳动啊或者某个公司待着，你的上升渠道大大受限了。因为公司没有在上升的时候，你个人也很难上升。公司在大幅的裁员，你就算保住了你这个饭碗，你想就比如说升 manager 或者升 director 也比以前难了。所以这段时间你在公司也是属于一种潜伏状态，你的职业是属于相对来说是一个停滞期。对于其他来说不是停滞期，因为大家都在停滞，但是既然这段时间你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低质的职业上升期，失去掉这个机会的成本就变低了嘛，就是我刚才说的沉没成本就低了。我用这个时间去创业，我去潜伏做一些我自己的产品。如果你有一定的积蓄的话，可以能够负担你未来1-2年的无收入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特别想要鼓励设计师创业，我知道程序员创业的更多，因为他们离这个最终产品更近一点，他们仿佛需要的少一点，他们需要自学设计或者说再找一个设计师。那设计师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学程序也不比程序员自学设计难多少。我想鼓励设计师自学程序或者说找一个程序员一起合作创业，我觉得设计师是一个特别适合创业的一个群体，他们永远有无数的想法。我认识几乎每个设计师都有一个小本本，上面好多想法，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其中说不定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金点子，你可以去把它开发出来。设计师往往是，我之前也是这样，很多很多想法，我的小本子上 Notion Workspace 里面有十几二十三十个点子，没有时间去做它。但是现在我做了 Typogram 之后，程序也补充了很多知识，我觉得很多点子其实都没有那么困难把它开发出来。可以做一款产品，也可以做一个小工作室，做一系列的小点子，每个小点都没有那么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弯道超车在职业上升道路上一个选择吧。当然这个选择也是用英文讲是 privilege。如果你之前有很多的积蓄，在一个大厂工作有很多的积蓄，你可以选择这条路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 当然也跟你本人的处境有大很大关系。如果你在公司所处的这个位置是非常有期望的，你的成本沉没成本还是比别人大，但是如果说平均来讲的话，大家未来几年的职业上升的期望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那你不如把自己的时间投资在自己的事业上去。这个路还有一个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有一个复利的效应，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用一个很粗暴的方式去简化它，其实是我们在销售自己的时间。 嗯嗯， 我们工作一天，然后我们得到这一天的薪水，那时间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资源，每个人只有有限的时间，而且这个资源是没有办法扩张的。我今年有这么多时间，明年还是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唯一能够提升的是自己的工作效率、工作能力、软实力和硬实力，让自己走到更高的职位上，那我们的收入就可以增长。贩卖时间这个时间这个商品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货的，但是你做一个产品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特别是做数字产品，我们不需要进货，一个货我们可以卖给100个人，也可以卖给10000个人。 确实， 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个无限扩张的可能性。所以原来工作的时候也一直有这个希望，就是可以做一些什么小的副业呀，可以打破这个时间的魔咒，没有办法进货时间。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相信你的听众也是这样，就是在大厂工作的话，你的时间可值钱了。所以我当时我辞职的时候，我说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为了吸引眼球，我希望就是辞职了，然后创业了，希望有很多人关注我。我写了一个有点噱头的标题，说我用20万美金买了一年的时间。 我有看过。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不应该辞职哇！我一年时间还蛮值钱的，觉得就相当于你给自己投资了20万，注入了20万的基础资本吧。 嗯， 可以考虑一下，设计师朋友们，程序员朋友们。 这个延伸一个话题啊，我拿自己的经验啊，就比如说我跟亮，然后包括我们的朋友圈子里面，当然设计师会更多一点，但是想也知道，就是像我们这几年合作下来的朋友里面，其实程序员也不少。真如果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可能有创业的这个想法的话，其实也不是找不到程序员。但是老实说，我们一直比较困扰的是，我们感觉我们几个人的哪怕是程序员，可能思路跟我们也是差不太多的，感觉是同一类人。假设我们几个平常混得比较好的朋友想要去做个公司的话，就缺少一个偏商务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他可能是 marketing 方面的人才，那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讲有一些渠道一些资源这样的一些人，但我们的朋友圈里面至少一直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人。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的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客观原因啊。但是我看到其实像你现在做的这个产品co-founder其实会有跟你背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过程，你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经验吗？ 你对我们了解不深啊，我的 co-founder 也是个设计师。 哦，这样的，这个我倒真不太了解。 我但是不影响你这个问题的妙处啊。我的 co-founder 也是一个设计师，我们俩的技能高度互相覆盖。然后我去往这个程序员这方面拓展，他往 marketing sales 方面拓展。 了解，嗯嗯。 你说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是肯定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就算你会设计会程序还缺好大一块呢，这个是很多人可能还忽视了。我觉得你能够了解到这一块非常的不容易，就是 marketing 很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 Adobe XD 你现在放弃掉它很可惜的原因。就是你一个产品就算功能做到了，你没有 marketing 没有 sales 也是不行的，你需要时间去做 marketing 做 sales 做 community。比如说我觉得功能上 Adobe XD 可能覆盖了 Figma 90%， 而且他们是互相覆盖 90%， Adobe XD 还有一些功能 Figma 没有，那远远已经早就超过 Sketch 了，为什么 Adobe XD 还在追赶 Sketch 呢？就是因为时间， Sketch 毕竟早几年，而且 Sketch 它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不能说群众基础，设计师基础，一定要花时间去经营这一段关系。比如说最近其实也很巧合，我的 co-founder 是个设计师，他也在大学教书，他在纽约的帕森斯，我以前的母校教书教设计。他前两个星期说你知道吗，就是下周二就我教书的那一天，飞哥玛要去我们的校园，就是开免费的冰淇淋车，大家都可以免费的吃冰淺淋，然后还可以拿飞哥玛的帽子，前100个人可以拿帽子，他说他准备去排队。 我说中午的时候你课好像就十二点下课，你难不成要提前下课去吗？他说要是很棒的话我也考虑就是提前个十分钟下课然后去抢。他当时跟我说，哎， Adobe 为啥不多搞一些这些活动呢？就是搞一个冰淇淋车啊，去校园进校园，这大家多欢迎这个事情。没多久这个冰淇淋车实际上也是 Adobe 的了嘛，也是 Adobe 付钱的。这种商业行为就是花这个时间去找这个地推，去搞这个车，那个冰淇淋车里面还有非干嘛的员工，很多学生去跟他们聊天了，觉得很有获得感，很有满足感，对你这个品牌形象是一个大大的提升。Parsons 是个设计学院嘛，然后他们是未来一代的设计师，你要花时间做这个事情。那面临着我们没有这样的技能怎么办？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能不足的情况。你可能甚至会发现你设计技能不足，你可能你原来的设计你特别会设给大公司设计，你现在要设计的东西是要有一点放弃掉很多东西，可能要更快一点，更粗糙一点。我就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在设计 typogram 的 landing page 的时候，我的 co-founder 给我提一个意见说，你设计的很漂亮，可是有没有 conversion？ 为了就是设计的美观，为了就是达到一些我以前追求的，作为一个专业设计追求的东西，我现在虽然我的设计能力还有，但是可能还不是特别完全100%适应现在我的角色。我可能就是要加一些粗暴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是打折预售，我原来就说的不清不楚。另外一个我的一个创业者的朋友也跟我说，你得写一个 label 60% off。我原来就不接受这个。我原来有一次在Adobe跟别人吵架，他们说要把那个一个地方写的就特别的那种，就是售卖感，就是字体只要9.9那种感觉。我就说怎么能这么写呢？我说这个影响我们的品牌形象，我们这么写好掉架子的，我们的使用者都是追求的是设计字体的品质，可不是为了9.9的价钱。现在的对我的要求也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即使是你已经会的领域，你都需要学习新的东西，更不用说什么 marketing sales。但是你的考虑是这样，能找到对应的人才当然是好，但是找不到也不妨自己去开拓这一方面的技能。我觉得我想创业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自身驱动的原因，也是想要扩展自己的能力吧，可以学一些，比如说领导才能、管理才能，这都是我以前没有的。然后 marketing， 我现在在写那个 newsletter， 我以前最讨厌写文字性的内容了，现在也是逼着自己去写，写完之后还得厚着脸皮到处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能。再次向大家推销这条路，你去做了这条路之后，你可能是损失了，就算你失败了，你损失了这2年的薪资，做个 boomerang 回到你原来的公司，获得的职位可能也会更好，或者去别的公司，可能可以跨越独立 IC individual contributor变成管理者，可能可以实现这个跨越。可能你在原来的公司待着，你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实现这个跨越。但是最后想就是加一句，就是不要盲目做这件事情。 确实， 我觉得辞职之后有当然有很多的连锁反应，比如说一些你想不到，比如说你健康啊，你失去医保，或者说你想买房办那个贷款，你都失去了很多资质。对，所以如果你要辞职的话，提前做准备。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不是被动选择辞职，你提前做好准备，不要头脑一热就辞职了。还有就是跟 co-founder 商量好，就是到底是不是两个人一起全职，因为有点像两个偷情的人选择就是结婚一样，你还没我离婚了，你还没离， 这个神比。感谢文婷给我们一些这个非常积极阳光那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未来的景象、虽然文婷前面也说了她的产品是更面向于一个业余的用户或者说设计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用下来感觉还是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文婷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关于你做的这个产品。 对，我的产品叫 typogram， 大家 typogram.co 没有买到 .com 的域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观众大多都是设计师，不需要这款产品。但是我刚才说很多创业的事情啊，我的周报 newsletter 免费的周报是讲我的创业历程，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创业感兴趣，但是还没有决定要去做，或者已经决定要去做，可以去订阅我的周报。我每个星期周一周二的时候会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或者就是我最近的一些突破等等等，就是比较杂的一个很原生态的一个创业小记录吧，一个周报，可以去 build.typogram.co 去订阅。 那个相关的链接我都会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